午后，给自己一个慵懒的拥抱，沉浸在经典里的好风光，那一串串回忆里的故事，那一段段动人的旋律，还有那似曾画过的轨迹，我们都在经典随身听， 经典随身听， 分享经典好时光。 九六九，听资讯。 今天九六九，一起听资讯，我是英奇。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用长征四号丙运载火箭成功发射高分五号卫星，卫星可动态反映我国大气污染情况。在近日举行的2018年全国普通高校招生考试安全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上，教育部部长强调，各地严禁宣传高考状元、高考升学率，一旦发现严肃处理。据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地球污染情况调研显示，在每周 PM2.5 污染最严重的20个城市中，有6个治理城市，科伊艾克市排在首位。平谷有望成为北京市首个国家森林城市，到2025年，全市除东城、西城外，其他具备条件的14个区全部达到国家森林城市标准。北京朝阳区八里庄街道进行试点垃圾分类，街道为居民发放贴有二维码的厨余垃圾袋，居民扫码正确分类和投放垃圾即可积分并兑换清洁金等奖励。由冯巩担任总导演和主演的电影《幸福马上来》将于6月8号欢乐登陆全国影院，影片有岳云鹏、贾玲、白凯南等喜剧界的半壁江山参演。以上就是本时段的九六九听资讯，感谢收听。 和他 房山人民广播电台，一起聆听北京上空最温暖的声音。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欢迎

聊小经典随身听，我是英奇。母亲节快要到了，你想好送给母亲什么礼物了吗？相信在母亲节，我们的朋友圈一定会被各种晒刷屏，我为妈妈做的美食，我送妈妈的礼物，带妈妈出去玩等等。而在平时呢，我们也曾在朋友圈晒过这样的图片，妈妈做的饭菜，妈妈做的花样手工，妈妈做的生日礼物等等。可是妈妈最年轻的笑脸呢，也许在照片里。你有认真的晒过妈妈美丽的样子吗？欢迎关注经典969微信公众号，打开对话框来直接分享你认为妈妈年轻时最美的照片。入选的听友呢，将有机会获得由经典969送出的精美礼品一份。接下来听到蔡幸娟《妈妈教我的歌》。

的女生有明亮的心和朦胧的眼睛，而台上毕竟只是猜想。我不是女生，早已过了十七。十七岁女生的温柔，其实是很美的。我猜想十七岁的女生也许没有想象中的精，而猜想毕竟只是猜想。我不是女生，明年就要娶亲。十七岁女生的温柔，其实是很美的。我猜想十七岁的女生有单纯的心和复杂的表情，而猜想毕竟只是猜想。我不是女生，没有什么关系。十七，每天等待着毕业典礼。也许你正是十七，懂得都是别人的道理。也许你过了十七，往前看往后看都有点吃力。 这里是经典随身听，我是英琪。刚才这首李宗盛大哥的《十七岁女生的温柔》出自他28岁时的第一张专辑《生命中的精灵》，据说呢是李宗盛大哥上厕所时写的。不同的年龄总有不同的人生感悟，都说什么年龄听什么歌，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还希望自己的心里像当年的22岁一样。 结束，才知道有些感情不值得赌。有些天气还是有点热，他像公车再不来就走一走路。他开始明白等待未必有结果，一个人也能走上梦的旅途。却发现许多烦恼、要面对。他常会向往能回到那年代，一直而只需要好好上学，生活单纯没有愁。他一直满怀希望，人生偶尔会走上一条 成长的美梦。

午后，给自己一个慵懒的拥抱，沉浸在经典里的好风光，那一串串回忆里的故事，那一段段动人的旋律，还有那似曾画过的轨迹，我们都在经典随身听，分享经典好时光。 969，听资讯。 经典969，一起听资讯。我是英奇。智轨快运 A1 线在湖南市开通，全球首条智能轨道快运系统由此正式进入为期3个月的试运行阶段。教育部办公厅近日通知，要求中小学教材中不得夹带任何商业广告或教学辅助资料的链接网址、二维码等信息。沙特阿拉伯交通总局局长巴沙米于近日表示，女性开车禁令将自6月24号起解除，满18岁的女性将可申请驾照。巴黎无家可归者的流动专救户近日呼吁社会捐款，为无家可归的女性建造街边浴室。北京市朝阳区召开2018露天烧烤户外经营大排档专项整治部署会，朝阳区露天烧烤大排档专项整治全面启动。北京地区的博物馆将推出93项主题活动，5月18号当天，北京市99家博物馆将对市民免费开放，市民还可以通过手机或电脑在线体验博物馆文化。由范冰冰主演的新剧《八星传》被曝将放弃重拍，郭品超将代替高云翔参演。以上就是本时段的969听资讯，感谢收听。

你们一味地从我这里获取利益，看看吧，你们趁一切还有可能。要知道有一件事我看得非常的清楚，那就是你们正在靠近悬崖的边缘，而悬崖的下面乱石密布。 九六九经典随身听，我是英奇。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社交网络接过了我们的情绪重担，我们在其中分享春风桃李，同时呢也会发出自己的声音，自己的感想。但是很多例子都告诉我们，朋友圈的元素构成复杂，不是什么都能晒的，该如何避免调配出致癌的朋友圈呢？今天呢，英奇就和大家来聊一聊，有什么东西是绝对不能发到朋友圈的呢？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打开聊天窗口来跟我互动，或者是在微信群里互动哦。 怎么亮着？那不是彻夜等候，你为我点的烛火，不过是一次邂逅，红楼那一场梦。我的

欢迎回来，这里是经典随身听，我是云奇。刚才这首歌来自赵雷，30岁的女人。赵雷曾在歌手的舞台上唱完这首歌后呢，被网上众多的女权主义者抨击为直男癌。歌曲中不难听出唱出了一位不堪岁月重负、眼光挑剔的30岁剩女的形象。赵雷在歌声中直接表达了自己对30岁熟女的喜爱与同情。30岁的剩女并不可怕，重要的呢是要培养自己的小爱好，见识更广阔的天地，努力把日子过得充盈，才能遇见更好的人。 这样的看着我的

生活像悬疑的小说，下一页剧情是什么？我相信没有人晓得，世界究竟怎么了？也许是我也闷得太久，也许是我今天着了魔，好像时钟几秒钟。孩子似的闭上眼，向前走，回到自己那一过，我忘记的原来那么快乐，我连呼吸都是幸福的。换一个角度去看另一个地球，爱情的范围谁画得出呢？我爱的人剩下了几个？我翻阅记忆的底片，没的走的我统统记得。也许是我也瞒得太久，也许是我今天着了魔，我好像时钟几秒钟。孩子似的闭上眼，向前走， 身处何境都能感受到它的温度，有一种爱无论你身在何处都能感受到它的心跳，这便是母亲给予的爱。经典九六九，我是英奇，多陪妈妈说说话吧，从我爱你开始。 不回头的我，爱才会香，又是伫倒位？